因為有親人喺香港緣故咧，咁所以我都多搭飛機嚇。咁、咧就搭得多咧，就有個叫做即係嘉賓卡啦嚇。咁嘅都幾好嘅，搭飛機可以即係早啲上飛機啊。咁呢樣嘢對我嚟講都唔係太重要，因為如果我特別即係早上飛機，就係因為如果行攜身行李多又驚冇位嘅話咧，早上飛機就著數啦，係咪？如果唔係嘅話，咁坐飛機咁坐咁耐，咁你仲早上飛機坐添，咁唔好抵喎。咁所以對我嚟講唔係太重要。有時我都專登唔攞優惠，即係唔特別早啲上飛機。咁但係後來咧就試過一次咧，就即係入飛機嘅時候咧，話我升呢喎，有一個即係經濟嘅位咧，即係升咗我一個即係 higher class。啊！食啲好啲嘅嘢，坐啲嘅位置大啲嘅。嚇、啊，原來嗰個卡咧就有其他用途，係我當初唔好知嘅喎。咁、後來咧，我細女喺香港，咁我認識一個喺嗰間航空公司嘅喺裏邊做嘅朋友。咁、那個朋友咧就帶佢入去嗰間航空公司嘅貴賓室啊，即係候機室嘅候機貴賓室啊。哇！裏邊食好多，即係我個女係唔入可以入到去嘅，不過你知啦嚇，識人唔可以入去坐。哇！好豪華喎，好多食喎。咁佢真同我讲：阿爸，你张卡点可以入到去嘅？吓、啊，我系咪入到去嘅咩？我唔知喎、啊。我即系下一次搭飞机，即刻即系框框啦。原来咧，我张卡系唔得嘅，因为要再升少少卡嗰个卡先得。我唔得嘅。哎呀，我反而仲开心、啊。点解啊？即系我冇走保啊嘛。即系哇，咁多年都唔知道，原来有呢样嘢，我唔知仲走保都好。我今日唔 qualify 嘅，咁仲好啲。不過想象下，如果我係有呢、這個依個優惠，可以去享受嗰個鬼米室嘅服務啲食物，如果唔知嘅話就好唔抵嚇。當嗰個卡所俾我哋嘅，原來遠超過我自己所諗嘅嘢咧，係好唔抵嘅一樣嘢嚟嘅。另外，我中意睇戲嘅，咁所以攞張去睇戲飛睇戲卡啦。睇戲卡咧就係儲分嘅，每次睇戲咧就加少分俾你。咁你儲埋埋咧，就可以咧換張免費睇電影嘅飛嘅嚇。咁但係當然要儲，要睇相當多套先可以睇到啦。咁我咁但係都為慳錢嘅，我都係用我卡嚟到去儲分啦。咁但係後來我先知道咧，原來咧有個卡咧唔單止咁樣嘅喎，可以咧後來先知嘅，係喺飛喺裏邊買嘢咧會平少少嘅嚇。我後來先知，後來仲知道咧，原來咧喺院之外買嘢咧。某啲地方咧，如果有嗰個卡嗰個樣嘅話咧，都可以平啲嘅。我當初唔知嘅喎，嚇、啊！後來見到出邊咦有個卡，一般冇帶嘅。哎呀，真係攞命嘅，即係我以為嗰樣嘢係達到我的目的，原來咧有嗰樣嘢更好嘅嘢，我唔知道，好唔抵。信耶穌得永生，可以將來上天堂。咁信耶稣最好嘅系咩嘢？咁我想享用信耶稣呢个信仰，俾我最好嘅嘢系唔系就系咁简单？最好系咩嘢？对于某啲人嚟讲，就系将来有新天新地，生命过去之后有另一个开始嘅最好嘅嘢嚟嘅，已经系最好嘅嘢，系唔系咧？系最好咧？因为有啲另外或者甚至更好嘅嘢，我哋忘记忽略咗嗰啲嘢。我喜好喜欢创世纪嘅故事，我嗰时都提翻创世纪。创世纪讲伊甸园做系乜嘢啊？伊甸做系乜嘢？我讲伊甸嘅故事。耶和华安置亚当夏娃喺伊甸园乐园当中，然之后就。嗰个乐园，咁后来即系因为人犯罪咧，被逐出伊甸园啦。我问翻转头，咁伊甸园系咪一个比伊甸之外更好嘅地方咧？系咪伊甸里面啲生果大啲嘅，嗰啲蝴蝶靓啲嘅，会唔会有啲水又甜啲嘅，啲树木靓啲嘅？系咪啊？伊甸园呢个乐园之所以系乐园，系咪因为里面啲嘢好啲，所以？叫乐园，外面啲差啲嘅，所以啲人犯罪嘅时候咧，就是一个最好嘅地方。嗱，你因为犯罪缘故，你冇资格再留嘅地方，就去到一个咧冇咁好嘅地方。啲生果冇咁好嘅， 啲蝴蝶冇咁靓嘅，啲花冇咁靓，系咪啊？如果睇翻创世纪第一章，我就讲到神所做嘅每一样嘢都系咩啊？都系好嘅，甚至讲最好嘅，就唔分园外园内，所以园内园外基本上系一样嘅，里边嘅嘢系一模一样嘅。如果咁嘅时候，啲族中咪出伊甸做咩？里边有咁好，外边咁好，冇嘢分别嘅。最重要是伊甸里边，伊甸乐园最好嘅嘢系外边冇嘅嘢，最好咩啊？系咩啊？系神嘅同在，呢系最好嘅嘢。神与人同在，以马内利系最好嘅嘢，喺伊甸里面先有嘅。伊甸之外代表神不再与人同在。弟兄姊妹，原来虽然所有一个好紧要，我哋可以享用嘅嘢就系与神嘅同在。是好得无比的。我今天跟大家看诗上面大家很熟悉的诗篇，诗篇23，我们看到诗篇23。诗篇23其实是一个灵情，你可以找一个灵情的写照。是大卫和神一个的 灵情的交往。当中有一个程序，有一个渐进的过程。诗篇23面第一节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大卫本身是一个牧人。牧人是负责照顾羊群，咁好明显啦，即系羊咧系好依赖即系主人嘅吓。如果主人勤力嘅话咧，食落带去食草啊，饮水嘅话咧好啦吓。啲牧人唔懒嘅话咧都惨啊，啲羊咧一定会瘦啲啊。呢个系大卫嘅经历，佢常佢本身系个牧人，牧羊人。所以他找一个同一个例子讲讲神同他的关系。牧羊人和羊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认得即真的 好牧人认得自己每一只的羊仔的。每一只羊仔。只只羊认得的。所以我们可能想象不到圣经里面讲的故事，一个人有一百只羊不见一只的羊。要找到那个羊。你说当他数他是不是数完之后就知道喺边唔见一只啊，所以揾咗嗰只。嗰只系咩样佢唔知道，总之佢知 miss 咗嗰只系咪啊？跟住当时嘅传统里面，梗唔系啦。佢边一只嗰样系咩样，有咩特征佢知嘅，因为牧羊人系会认得自己嘅羊，呢好密切嘅关系。而话牧者系讲到神同人都好密切嘅关系，而一个好牧人更加让到嗰只羊系食得饱、吃得足嘅。所以就耶话我牧者，既然神系我牧者嘅话，我就唔会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，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哇！如果有耶和华做牧者嘅话，好舒服。躺卧在青草地，即系有草食；到我安歇嘅水边，有水饮。他使我灵魂苏醒，呢个唔系单讲身体能够有嘢食、有嘢饮，而系整个灵能够得呢个喂养，灵能够得神嘅更新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二路。耶和华名代表乜嘢？公义正直。所以当神带领你嘅时间，佢就唔会带领去一个唔啱嘅道路。一个好嘅牧人，正义嘅牧人，公义嘅牧人，就会带领佢嘅羊人啦，即系大卫啦，走一个义路，唔放即系好放心嘅，因为咧唔会教坏我，唔会带我行差踏错。呢两段系一个好美丽嘅经文，吓，即系神同人一个好密切。带领二牧人去吃嘢，去嗰度，去嗰度，吓，哇！呢个羊好幸福，系咪就系咁样啊？我发觉二同第三节系一个好美丽嘅图画，牧羊人同羊一个带领去引领佢嘅关系，但系到第四、第五节嘅时候，个 level 啦，个 level 又唔同咗咯，啊！第五节一个更深一层的关系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这个不是一个引领者带领你去，我有水饮就带你去啦，吓嘅关系。这个一个同行者的关系，是一个陪伴者的关系，是一个安慰者的关系，是密切很多噶啦。啊，你羊啊，哎呀，过咗先，搵个杖嚟到拨翻个转头，搵个杖、个竿嚟到去拨翻个转头。不开心的话安慰他，不怕，是一个更加密切的关系。在这个谷当中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因为你要陪伴我。留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一个字眼的转变， 咩情形转变啊？之前神系咩啊？系一个他系咪啊？耶和华嘅牧者系一个他，他使我躺卧在，系一个他啊。第三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子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系一个他。但系去到第四节嘅时候咧，转咗啦，就唔系因为他与我同在，他的杖、他的竿都。如果我再多次俾你听，就你感受下。我虽然行我死荫，你有谷有不怕遭，因为他与我同在，他的杖、他的竿都安慰我，都 work 嘅。而家同上一次吻合，但系争啲嘢，争啲咩嘢咧？争一种叫密切，争一种同行，争一种嘅亲民。虽然某程度系唔衔接嘅，突然间之前用他，突然之间转你，但系一个更代表一个神同一个更加密切嗰个嘅关系。曾经讲过啦，喺呢啲园里面最好最好最好嘅嘢系乜嘢咧？最好嘅嘢就系神与人同在，哇，好得无比。嗱，园中有各种好嘢，但系呢样嘢完全不足以神与人同在呢样嘢嚟到比较，啊，即系同园中嘅丰盛比较，神与人同在远个好处远在一切之上。但系呢样嘢，呢个与神同在呢样嘢，因为人嘅败坏，人嘅堕落。食禁果失去了，所以被逐出伊甸园。神同人再不是一个我同你的关系，之前是园中行走，然之后神话点啊？食不饭啊？啊，今日点啊？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耶和呼唤在园中呼唤人的名字，阿当你在哪里啊？今日点啊？食饭未啊？我真系谂过噶，啊神会问食咗饭未啦？我细个好经历呢样嘢嘅，我细个住洗字区，啊个个人经过我成日食饭，隔篱啲人街坊都经过，我哋一家人食紧饭，啲人行过问我哋食饭未啊？食我一排食紧饭啊？我哋话系食紧饭，食饭啦，食饭未啊？神话好。即但虽然问啲冇无谓嘅嘢，但系好亲切嘅，食饭未啊？即代表系唔系就系望住食饭问你食饭饭未？嗰系一个关心关怀，我唔会觉得话你傻咁咯，食紧饭，即系喺戏院听戏喎，隔篱嗰个你睇朋友就诶，你睇戏啊？系啊，我唔系睇戏，我食嘢噶你，唔系因为代表关心关怀，神喺园中关怀人，系一个我同你嘅关系。不过呢样嘢因为人犯罪缘故冇咗。在之后他们当然人被逐出伊甸之后，人有献祭，该隐亚伯有献祭，但这个献祭已经不再是我和你的关系，断了，是争啲。去到后来的会幕圣殿，那是什么来的？是我与他来的。人拿着羊去找祭司，麻烦你帮我将这羊献祭奉献给他，好温馨嘅献祭俾神，但系冇咗种嘅我同他嘅关系，咩我同你嘅关系系争啲嘅，系一种唔该祭司，你帮我献祭俾上帝，系透过祭司嘅，唔系直接嘅，系我与他，而唔系我与你，系争啲嘅。直到几时我同他去翻我同你啊？几时啊？有一刻很重要的，那一刻就是耶稣钉死的时候，万子怎样啊？中间裂开，那是很重要的，那是回到伊甸园的，伊甸里面我和你，但哪样东西没有了？后来耶稣基督钉十架成就救恩，用他的罪，用他的血承担我们的罪，以致我们罪得赎。这条万子裂开，就是人可以透过耶稣牺牲，可以直接去到神嗰度，哇，何等嘅美好啊！即系话失去咗唔知几多千年嘅我同你嘅关系，因为耶稣救赎缘故，再次翻我同你。可惜，唔知点解后来教会傻更更地、愚昧地走紧旧路，明明可以。好似希伯来书所讲，我哋可以坦然无惧嘅嚟到神嘅面前求怜悯，得施即系蒙恩惠， 但是教会不知道后来发展到历史里面就搞到又出现同一样的事。喂，圣经不是你读的，你以为圣经你读的？圣经是神迹人员读的嘛，你是平信徒，你不可以读圣经的，知不知道？只是神迹人员读的，只是神迹人员祈祷的。你想祈祷啊？怎样？告解呢？是告解室。阿神父啊，唔该你啊，我想忏悔，咩事啊？我今日揸个图图塔翻嚟教会，翻去我教会聚会，翻去弥撒，唔小心撞到嗰个 Benz， 我不顾而去走咗啊！我好过意唔去啊！我会同你同上帝讲噶啦，我想同你讲，你撞嗰个车系我嘅。即系我唔知几时开始教会，即系走咗源头路，人唔可以向神噶。你会系个我同他嚟噶，你唔可以同直接同神讲。你透过神职人员嚟做，即系告解，又要透过我噶。你边个啊？我神父、啊，500年前，今年系马丁路德改教500周年，好多特别意义。他为什么在一个教导面前写95条的，因为他教廷的错误，其中很重要的事因信称义，不是因为行为，不是因为要背经，不是因为信称义。更重要在改革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说话，一个是因信称义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马丁路德的宣称，是圣经所说的，就是信徒皆祭司。信徒都是祭司，信徒都是直接去神那里的，信徒都是祭司，不是只有你们是祭司，信徒皆祭司。祭司代表侍奉，祭司代表神和神的亲密亲近。这些开始改革，有我们基督教目的要提醒信徒，我们不要再是我和他的关系，是我和你的关系，直接来到亲近上帝。这个是耶稣基督万子烈可以达成的，这个是500年前马丁路德改教，很多当时的教会人、新教的人被殉道，被自己天主教的人迫害，为达成攞翻我哋要攞嘅嘢，就系神同嗰个嘅亲近。但呢样咁好嘅嘢，我想问，我哋有冇去珍惜咧？如果我哋心态上同神嘅关系系我同他嘅话咧，系好唔抵嘅，因为个信仰俾我哋嘅系好正嘅嘢嚟嘅，系同神嗰种嘅我同你嘅关系。祷告是同神的亲近，读经是同神的亲近，是我同你的亲近。神在祷告里面，你不会将神视为一个他的，一定是你。一个不读经不祷告的信徒，是一个miss了一个很重要同神的关系。如果一个礼拜只是回来教会一次，然后听牧师讲关于上帝的道理，然后听大哥的人带我们去唱歌赞美他，都美丽的，都美丽的，但是不是最好的事。最好是什么？最好就是我们去赞美，回来教会不是要看看牧师讲关于他，不是听大哥的人赞美他，而是神是我来亲近你，我与你的关系，我与你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灵情是要尽心，我们信耶稣人要有一个灵情。信耶稣人，我们初信主上，我们未必有这种经历，可能只是神是一个他者，不是一个你。但是当灵情慢慢进心的时候，我们要慢慢去进入一个就是神和人的关系，我和你的关系，神啊神啊，是神是一个和我对话的面对面的上帝，不是一个他者，而是一个你。所以大卫在写的时候，突然间他可能我自己不自觉的，他写他突然转你，因为那个是很亲密的，不是他一个你。所以说我虽然行过四面，有谷也不怕遭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 如果写话他的杖他的杆话是不同境界的，是你的杖是你的杆安慰我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。图画不是，当然就是在敌人面前，敌人未消除的，但是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即意思是不惧怕受敌，所以仍然可以坐下喝杯茶吃个包啊，为我摆设筵席。摆设筵席是不是只摆设筵席给你吃就不怕受敌那么简单？当然不是啦，那个筵席上帝有没有份的？有的。摆设筵席的含义就是神与你同坐一起吃东西，就不是我整餐给你吃，摆设筵席你吃啦，我帮你看见敌人，不是，而在敌人面前我要同食，就不要怕，因为你与我同在同席，在席间里面你用你的油膏我头，哇，你的福杯在水的油膏我头，使我福杯满溢。这个说什么？在席间里面你要有碗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杯？当然有杯，是不是？啊，这里就千万不要想象，就是好像神好侍应一样，你没有个杯，没有了，没有侍应倒给你，当然不是，不是个 picture， 而是怎样？一重坐席，干杯倒个嘢俾你，你福杯满溢，系一个同坐同席嘅人。虽然有仇敌，虽然有困难，但你与我同在，你与我同席，你用油代表恩典，代表保守，你使我哋福杯满溢。于是我哋发觉上帝嘅角色就系一个带领者。供应者供应啲好嘢俾你，一个带领者，一个保护者，一个嘅供应者的角色，突然间去到一个咩啊？同行者、安慰者、陪伴者的角色，哇，更深一层。大卫话够唔够啊？唔够。于是去到第六节就是一个，我唔知点样形容呢个境界。再不是一个同在者，再不是一个同席者，我生世必有因为慈爱随着我，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他在哪里？他在耶和华的殿里面，即是神在哪里？不是在隔离，是什么？四围左右，在他整个生命里面，他整个在殿里面，即是神在他整个包围着他，不再是前面引路的人，不再是隔离坐的人，而是他在我的 everywhere， 任何地方，我在他里面，从一个引导者、供应者、保护者，去到一个同行者、安慰者，去到一个拥抱者，一个拥你入怀的角色，一个完全在你在里面。我一生一世必因为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。这个灵情，这个一个与神的关系，一步一步又尽心去到一步。所以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是限于回来敬拜唱下歌，然后有一个信心将来有享有天家福分的话，对，但这个不是信仰给我们最好的东西。信仰给我最好的东西就是私人有一个引导者、供应者，我日用这些东西你供应给我们，去到一个同行者、陪伴者、安慰者，神在困难当中与伴我同行，去到一个拥有我们，完全拥有我们，我在完全在他里面那种的境界。弟兄姊妹，我没有真正灵修，灵修很重要，灵修是跟我们完全有亲近，我们没有珍惜。我们每一个礼拜读经，每一个礼拜敬拜，不能够代替我们个人的灵修。每一个灵修就是跟神那个亲近。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间，虽然他跟神，即是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，但他跟神有封闭的关系。在旷野里面几十天的祷告，他每次繁忙的时间，他会退到山边与上帝来到去亲近。因为他虽然是道成肉身的上帝，在肉身上他是一个人，他需要支取力量 佢都要与上帝同在，佢珍惜。如果唔系嘅话，佢未必有力量去继续作佢要作嘅侍奉。佢系佢能力嘅泉源，因为同神嘅亲近系佢所珍惜，佢珍惜喺佢。有一个故事就是，当他知道使约翰被人斩头之后，他没说话，他在散变，他退后，那是哀伤的时候，在哀伤他要独处，他要神的陪伴，圣父天父的陪伴，上帝耶稣基督珍惜和灵修的时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珍惜。我同心祷告，周我主到500年前，教廷将信仰贬低为爱与他，将信徒拨在圣祭司的职分之外的时候，马丁路德起来改教，成功的开始新教改革中，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因信称义，让我们明白信徒皆祭司，信徒不再需要透过一个中介者来到亲近上帝，上帝不应该再限在我与他的关系，信徒和上帝应该是我与你一个很密切的关系。50年之后，我们有没有珍惜这样，其实在信里面很宝贵的一样东西，就是在灵修时间，我们在面前跪下，神啊，对我说话，我将我的心来到交上，神啊，俾我哋珍惜同你密切嘅关系，俾我哋珍惜同你直接嘅交往，唔好让我哋放喺信仰当中好重要、好矜贵，系你用重价买翻嚟嘅神人嗰种直接嗰个交往。是你用血用泪的代价得回来的，不容易，我们珍惜，让我们不单只有敬拜，也让我们常常的愿意生活当中来亲近你，不单只是我与他，更加是我与你。大卫一个很灵性的人，诗篇23表现了一个灵情的尽心，让我们信仰上面不断去求更新，灵情上不断的开往水深之处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门。